佢系我嘅心血结晶，同你部 RS4 唔争得几远嘅咋？ 你同我车比？你傻咗啊？同我架车比90几万噶，同我比？你啲土炮嘢同我比噶？你傻咗啊？吓？你傻噶？你傻咗啊？你？你傻咗啊！ 我同你由呢度飞晒九龙塘所有内街，先行又再行咗，一路扫扫到油站。 我放佢唔到不特止，仲逼佢越逼越近啊！ 嗯，坚，你做咩啊？做乜无端端爬出窗外面啊？ 嗯， 用膝头哥控制太盘。 大哥，佢就过你头啦，而家停牌喎。 吓，你喺度做咩啊你？ 吓，又系你叫我踎喺度噶？ 就系你搞到我个车副榜啊！落车，落车啊！ 我向最后一个弯嘅时候爬出窗，将四条胎放咗气，咁样咬地就会突然增加，入弯同埋出弯都可以更加快啦。 嗯，多谢你啊，为咗我，你先肯同佢飞，多谢你啊，健。 唔好咁啦，师傅仔，顺便一间我就去垃圾桶执埋头先个女仔，送俾你。 啊，多谢你啊，健。 嗯，咦，师傅仔啊？嗯，你睇到后镜，后面有架车啄住我哋尾，你睇下。 啊，咁快？佢系收到我挑战书嘅大清车神李米高。 你讲咩啊？哦，做乜鬼啊？架车系咁啄住我嘅咧吓。啊！啊？点解会咁噶？佢系咁盯住我尾，仲步步进逼添啊！ 死啦！如果而家话俾佢知系我约呢个大清车神李米高嚟挑战佢嘅话，佢就会嬲死我噶。唔得，我用啲不经意嘅方法叫佢揸快啲先得，咁就神不知鬼不觉咁等佢哋两个可以斗一次啦。 师傅仔啊，点搞噶？佢仲系死盯住我。 但系我应该用咩方法讲佢听好呢？有啦。 师傅仔啊，你做咩㗎？ 阿健，其实跟住我哋后面嗰个系大清车神李米高。 吓、啊嗯，大清车神，咁佢做咩啄住我啊？佢想同我练车？ 唔系啊，健，你睇下倒后镜，望唔望到佢个样啊？ 啊，望到啊，点啊，师傅仔？ 你见唔见到佢撇须啊？ 撇须，左个撇定右个撇啊？ 成撇。 哦，见到啊，我见到啊，成大撇啊。 咁。你仲唔明 吓？撇须 咁你都唔明白？撇须咁大撇 我明啦，师傅仔，呢个胡须仔一定系曾经喺街道截停过你，然之后问你系咪成日健身，仲乘机揿你个胸嘅飞来艳福胡须佬 啊！全中阿健，就凭佢一撇须就可以知道晒成个古仔，你真系一个天才嘅街车手啊！健 啊，既然系咁。我一定唔可以俾佢追到我哋先得噶啦。 系啊，健，赢佢啊要。 嗯，唔得，我要向佢宣战。喂，胡须佬，我而家同你讲啊，由呢度飞入大清，边个最先到，电视城嘅为赢。喂，你听到啊？喂，喂，咦，师傅仔啊，佢一粒声都冇出、啊，咁酷嘅佢。 健，佢系大清车神李米高。能够得到呢个车神爱好，唔系浪得虚名噶。佢出名冷静，揸车嘅时候一句嘢都唔会讲，再加上佢又撇须压住上唇，就算讲嘢都系讲到一两个字。所以佢有另外一个爱好，沉默的杀机。 吓、啊，咁、但我哋一定要赢佢啊！ 健，大清车神，佢揸嘅系扫把佬 Impressor WRX STI， 等6500转能够转出280匹嘅马力，而最重要嘅系佢嘅扭力，有成38，上山可以话系王啊！等今年9月纽西兰第10站 WRC 冠军 Richard 就系用呢架车噶啦，而入大清整段路都系上山同落山嘅斜路，我哋未必可以赢佢噶。 好快啊！ 吓、啊？ 照咁睇嚟，李米高真系唔系浪得虚名啊！每一个弯都入得相当准确，而采取嘅系漂移嘅入弯方式，就好似跑上山嘅越野赛咁。我哋要赢根本就唔容易啊！ 咁样走落去，佢虽然占上风，但系我一定有办法嘅。师傅仔，唔好嗌啦。好，决胜就喺最后嘅一个直角弯位啦。 吓，但佢要 哇！ 两架车嘅马力，佢话系冇得斗啊！但系呢架扫把佬喺呢条大青路，其实系蚀咗噶。 吓，蚀咗？点解啊？ 吓，点解啊？ 因为大青呢条啲弯实在太碎，弯道浅但系多，根本发挥唔到 WRS 四区入弯嘅优点，所以决胜负就喺最大最后嘅直角弯度啊！坚， 放心啦，师傅仔，我一定可以赢噶。 啊，坚，好紧要啊！点解你呢句说话咁有力嘅？坚、啊。都会咁噶，连随跟住你踩嗰个有声，都有好唔同嘅感觉啦、啊。坚，点解啊？点解会咁噶、啊？ 我知啦，系信心啊！信心，最后一个弯啊 ！Yeah， 决胜负嘅弯到啦、啊，师傅仔，除条皮带俾我啊！ 吓，坚，做咩啊？ 除啦， 哦， 我呢一个弯要过佢唯一嘅方法就系靠佢漂移甩尾嗰下拉力啦。 啊，坚，唔通你想？ 冇错，将皮带扣喺佢车尾嘅定风翼，当佢一甩尾，你就扯实条皮带，咁就可以将我哋架车揈向前噶啦。 啊，坚，揈前，天才啊！ 系时候啦。 你、 啊，扯住。啊 过咗啦，冲先啦！ 输、啊，好厉害啊！健，我哋又赢咗啦，赢咗部 Impressa 大清车神啊！你嘅皮带反爬装置好厉害啊！健， 啊，都唔够你改个名改得犀利啊！ 唔服， 唔服，李米高，你今次输嘅最大原因其实唔系最后嗰个弯，系你撇须。 吓、啊？我撇须， 点解会咁嘅？你撇须甩咗啲嘅，原来你撇须系假噶， 系假嘅。我今朝早撇须，咗。我今朝睇须嘅时候唔小心，将成撇须剃走咗，所以呢撇须系假嘅。但系点解咁就代表我输啊？吓， 系信心啊，冇咗撇须。你就冇晒信心，因为你撇须就好似猫嘅须一样，系有功用嘅。猫嘅猫须系用嚟评估佢行窄路嘅时候个身体能唔能够通过，而你 就系用撇须嚟感觉入弯嘅外倾力嘅。所以你冇咗撇须就冇晒信心，而阿健就充满信心咁跑呢场赛事，系唔系阿健？ 冇错啊，师傅仔， 大清车神李米高，你认输啦！ 吓吓。 走啦，师傅仔。 坚，你好劲啊！ 唔好咁啦，师傅仔。 哦。